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中秋长假，好多人都会谂下，即系会睇啲咩戏啦，吓去消磨下时间啦，咁样样嘅。咁啊，當然啦，呢一個禮拜咧，又正值呢一個九二八三週年咯。咁好多人咧都會即係睇呢個逆權司機咧嚟去即係去應節咁樣樣喎，即係應係呢個九二八三週年呢個節都唔係中秋啦，係嘛？咁啊而咧就正值可能係咪十九大呢個敏感時刻啊？大陸好似話又禁播喎，咁樣 敏感詞啊，光州都變成敏感詞， 連光州都敏感詞喎，即係敏感到咧，真係好大鑊嚇！即係你就嚟，即係你講呢一個逆權司機咧，你都係即係等於係支持港獨啦，又係。 不過佢好似台灣嘅譯名係叫我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嘛，係嘛？ 唔係佢係 就唔係香港咁直接，因為點解咧？香港就係跟逆權大狀之後變咗做逆權司機咧。就好吻合嘅，即好似係上下集咁樣。 因為又係呢個阿叔去演啊嘛，阿宋大叔啊嘛，係嘛？阿宋大叔又係佢，係嘛？即係又係做翻一啲叫做係嗱，其實佢條 formula 幾次嘅，就同呢個日權大狀，就係、是、原本又係有一個韓珠，係嘛？就係諗住掛住自己揾錢，係嘛？然之後正正就係因為咧，就見到啲即係耳目所聞咧，即係一啲好唔公平嘅事件，咁所以令到自己咧都覺醒啦。其實是一個覺醒嘅過程嚟嘅，其實就咁變咗就係佢由一個覺醒嘅過程，其實係即係。將嗰個民主嗰個希望啊，嗰、那個燭光啊，慢慢傳開去啊。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講嗰個叫做係即係民主嘅意義啦。其實係。 不過有一樣嘢好得意喎，我頭先你揾唔到即係相關蘋果嘅片段咧，就亦都冇麻煩啦。因為我哋第一節咧用咗蘋果嘅片段咧，原來第二個台咧用嗰段片段咧，就搞到我哋要再重新去 upload 個，就唯有即係我口噏出嚟啦咁樣。其中有香港嘅記者咧，去問過呢個導演啊，個導演叫張芬啊，好似叫係嘛？唔知張咩兩個字啊？好似係叫張芬。 我又唔知喎。 咁咧，佢就竟然有香港嘅記者問佢咧，你有冇興趣拍呢個雨傘運動啊？咁樣。咁個導演就話：呢啲就留翻你香港人搞啦，係嘛？你冇理由叫我韓國人代理拍一套咁嘅戲，因為韓國人點解咁有興趣？拍呢一個嘅逆權大狀同埋逆權司機咧咁樣，咁當然就同即係喺好懷緬佢嗰個即係民主化嗰個年代後一個直接嘅關係喺度啦。因為其實南韓雖然話係八六年即係呢個全斗焕肯移交呢個權力之後，其實一段時間直至到九九年金大中上台，先至真正係政黨輪替噶嘛。你諗下，嗰陣時候盧泰愚其實佢有份鎮壓江州事件，所以佢一定會保護即係呢個全斗焕嘅。跟住你執政黨同呢一個嘅吸納咗呢個金榮三，所以你其實頭嗰十年喺個民主化裏面咧，其實都未正式係有一個嘅政黨嘅輪替喺度。 係， 直至到金大中嗰陣時候先有，再到盧慕元，其實一路以嚟江州事件咧。除了是賠償的問題上面是沒有很認真地去調查，亦都沒有人說是出來負責。 其實去到現在 唯一就是全斗焕，那時候最初說判他死刑，跟住呢就無期徒刑，跟住呢金大中就跟金榮三講個數就和解，就特赦了他。其實係冇人 responsible 過㗎。 唔係喎，前年好似仲要出自傳喎，即係話冇 唔係係最高法院 ban 咗佢出自傳，佢本自傳已經攞咗審稿㗎啦嗰陣時。 係咯，佢真係完全係唔 Q 悔過。 佢係諗住將承擔嘢就拖落去美國嗰度啊嘛。 嗱，佢似乎就好似即係李鵬都想做一啲咁嘅嘢啦，係嘛？李鵬原本有個時期話佢都想出自傳㗎嘛。 所以咧喺韓國嘅社會裏邊，你諗下做親呢幾套戲咧？ 甚至乎我最近喺網上都揾到有一個叫即係叫華麗的假期嘛、 嗯、 其實就係講光州事件上 YouTube 睇到嘅。我就係、是、我嗰日睇完呢個拳司機之後咧，我再上去 YouTube 揾嘅時候咧，就有呢套戲睇。 其實唔止添啊，如果你打光州事件嘅話咧，你見到好多嗰啲明星嘅 MV 咧，即係幾個大波妹喺度揈嚟揈去嗰啲咧，後面都有一段光州事件嘅戲嘅，撞正係如果五月嗰陣時出嘅話。 所以咧喺韓國嚟講，你話雖然民主化咗、嗯，但係其實同嗰個保守嘅勢力嗰、那個角力。從呢套戲裏面呢係反映到呢樣嘢出嚟嘅。喂佢話曬無論你逆權大狀同埋呢個逆權司機都好係韓國 No.1 㗎喎。喂所以嗰、那個導演呢喺度答嘅時候佢就話呢其實佢係近似天安門。所以呢我睇嘅時候呢我就唔係覺得好 shock 嘅。因為我已經睇過呢個鏡頭㗎嘛即係嗰啲軍隊點樣入城啊點樣開槍啊嗰啲咁嘅情況。但佢話呢我哋覺得连个导演都讲，天安门系同光州事件 系 好近似。 系，咪而你觉得即系如果你系有一个系好微观嘅角度去睇，尤其系以嗰个的士司机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嗰、那个佢原本即系嗰、那个外国记者就叫佢翻去呢个首尔噶啦嘛，系咪？即系载咗过去光州之后，唉，又话你又话有家室啊，又话你嘅个女又乜又剩啊，唉，都怕 Q 咗你啦，唉，你走啊走啊，屌！咁就系正正就系因为佢喺即系翻去嘅途中，系嘛，即系睇到啲报纸，喂，全部大话嚟嘅，大佬同我所即系我所见到完全系唔相符喎，喂，眼白白就咁睇住佢讲大话，而冇人知道，系嘛，喂，你对？即係於心何忍呢你 當然你有多人話佢有多嘢有創作成分喺度、啊，因為第一就係其實嗰個唔係佢唔係個老婆已經係病死咗嘅，佢、嗰個唔係佢有仔嘅，佢都唔係一般嘅計程車司機，係酒店嘅計程車，但係呢啲唔係重點啦， 係、哦、 因為佢嗱韓國人拍呢啲戲嘅時候咧，喂確實係好煽情嘅啲位，咁梗係有創作成分啦，係咪？但係個重點唔係呢樣，重點係在於咧係成個。反到呢個保守嘅當權派，即係由呢一個嘅盧泰愚啊，到金永三啊，到朴槿惠啊、李明博啊呢啲咁嘅保守派咧，係一路撳住呢單嘢嘅，係一路喺度撳住嘅，因為佢認為咧，嗱當然你睇《華麗的假期》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一個可以值得檢討嘅地方，因為我睇完，佢就係點樣咧？其實佢當陣時咧，全頭換政府咧，佢有一個藉口。或者一個理由咧，係咁樣屠城，封曬所有路。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因為韓國仔衝咗入去軍火庫、警察局，搶曬啲槍支啊嘛，同佢搏火啊嘛。咁我同你兩個搶，咁我哋都唔識開一支槍啦。咁但係韓國仔啊，全部都受過軍訓噶嘛，全國各地其實都係反對呢、這個戒嚴。反對呢個全斗換，即係政變。但係唯一江州出事嘅原因就係咧，因為江州啲人勁過頭屌，就係走去搶，搶完之後就同人哋搏火，所以佢哋後最初嘅時候咧，佢係撤退咗嘅。嗱、哦，呢、這個就逆權司機係冇講到嘅，撤退咗啲軍隊，跟住先翻轉頭。而佢呢嗰陣時候嘅期望就點咧？以為咧呢、這個美國個航空母艦咧去到釜山，就以為去撐佢。梗系唔系啦，所以美國佬呢鑊嘢咧係孭曬嘅。 唔係美國佬咧，佢當時諗嘅就係主要矛盾同埋次要矛盾嘅問題。 仲有，如果你熟讀韓國歷史，到今日都係啦。韓國嘅軍隊嘅調動權，美國佬係要知道嘅，同埋 under 佢個 control。即係其實好多人而家好嬲美國佬韓國人啊，由呢個親美變成呢個反美嘅原因就係因為光州事件啊嘛。我以为你嗰、那个航空母舰走咗去釜山，原来你真系撑卢泰愚啊！ 唔系你冇办法，因为你镇海空军基地本身就喺光州隔篱啊嘛。即系如果你呢个民主运动系波及到空军基地，咁点算呢 ？That's why 美国佬喺全斗焕嗰七八年里边嘅当权，后期佢都系转态。佢又好彩定唔好彩？你抽到呢个八八年嘅汉城奥运咯。咁咪梗系要稳定压倒一切啦，大佬。咪焗你落台咯！ 唔係，同埋佢就嗱，因為咁講，佢都殺紅了眼，就係、是、其實嗱，佢又係好似阿何君瑤咁樣樣咧，即係你係亂咁扣人哋帽子，係嘛？你就係赤色分子、啊。 你諗下，1989年六四，其實佢好似、啊、當陣時咧，係有好多群眾咧，係無端端喺個軍隊嘅手上攞曬啲槍翻嚟噶嘛。 當權者咪有藉口、有理由，係鎮壓咯。 啊，話你赤色， 你同我開，你同我開拖嘛？唔係嗰陣時候一定好興㗎啦，即係嗰啲台灣又好，即係韓國又好，甚至乎日本都好啦，個個都話你係即係被呢個 共產黨， 共產黨嚟㗎嘛。啊嗯，新加坡嗰陣時候都係啦，內部安全法都係咁搞你噶嘛，就話你係赤色分子啊嘛，你係企圖顛覆我的政權啊嘛。 唔係，其實呢個逆權大狀都有一幕係俾人老屈㗎，即係阿宋大叔都俾人老屈係呢一個赤色分子㗎，係嘛？嗰扎即係你雖然你一開始你話全部即係去參與讀書會嗰啲，咁啊即係當然係即係共產黨有份搞啦。咁但係即係你去到你其實講真，你係過猶不及嗰種政治鬥爭咧，其實變咗係好殘忍嘅，其實係。 喂，所以民在人 係嘛？ 係民在人咧。佢今次嗰個咧就係對成個保守嘅政府咧係一個反撲嚟，所以你冇話韓國即係拍到呢啲好戲出嚟，其實佢最重要意義係在於咩嘢？最重要意義就係能夠咧翻案。喺逆權司機做完呢套戲之後，即刻國會通過呢個調查，重新調查個江州事件。所以你我哋都有個期望嘅就係、是，喂，屌香港導演！拍翻到雨傘運動啦，大哥。 其實香港有， 即係同埋啲水平係要高少少，所以有啲人話佢中間有好多創作，佢一定要有啲咁嘅位咧，係俾一般嘅民眾睇嘅，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你點會覺得好感人咧？即係有啲事實係錯嘅，同嘅第一嗰、那個的士佬一早邊係過咗身㗎啦，佢講有道理，因為佢仔出咗嚟嘛，佢仔俾拎翻啲相出嚟，同佢入咗兩次㗎，即係去完一次江州。翻轉頭再去一次嘅，原來 哦， 唔係由韓豬變成咩噶，而係你知韓國人噶啦，好有政治意識噶嘛，你會直得我哋港豬啊，唔係佢係啱我哋睇，但係事實唔係咁噶嘛，唔係佢有啲 fact 嘅位係有 動贊成分， 有創作成分咧咁講，同埋有啲佢搞唔清楚，因為後尾嗰、那個拍到呢度係個零禮拜啊嗰、那個咩四福係嘛？即系的士司机，个仔先出嚟啫嘛，就话我阿爸其实已经喺1984年咧系肝癌过身噶啦，因为佢话咧过咗呢件事之后咧，翻到屋企咧经常饮酒啊， 哦， 经常即系借酒消愁啊， 啲画面太过 太震撼个头啊，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而系在于人哋嘅导演，人哋嘅文艺工作者。你谂下，佢哋系9000多成万人嘅接近，系俾佢朴槿惠列入咗呢个文艺黑名单。而呢、這、一个咩？ 宋康昊， 宋康昊其中一个嚟噶。喂，你唔好以为佢好掂啊！上一次拍完《逆权司机》之后，大佬原来政府系全面封杀佢啊，入咗黑名单嘅佢。 咁大镬噶？ 喂，佢都系 pay a price 噶，大佬，你拍呢套戏， 即系佢都系。 其实唔止嘅，崔智友都系咁样噶，拍过啲同政治有关嘅戏之后， 佢嘅 consideration 即系惨过拍咸片、啊。 接唔接《逆权司机》？佢唔系考虑紧我会唔会再一个黑名单，因为佢拍嘅时候扑紧咪咩落台噶嘛，大佬。 嗯， 佢最怕就系我能唔能够演活到呢一个角色，因为韩国人都觉得呢一段历史系好重要。其实过去嘅日子里边，只系立为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唔再讲呢个系一个即系内乱啊，唔系话咩共产党嘅阴谋啊，剩嗰啲嘢。但我睇完咧嗰、那个华丽的假期嘅时候咧，正如头先我咁讲。軍火庫嗰樣嘢，你係咪搶？係對，即係個運動係有影響。第一，你係作咗無謂嘅犧牲。即係當然韓國仔就做到啦，我哋一定做唔到啊，大佬。係咪？你俾我，你俾我支槍我都冇用啊，大佬，我都唔識用，大哥。 咪另外一個反面咪就係同一時間嘅日本嗰個學運咯。日本學運都係咁樣嘅。你有班友爆咗警察個軍火庫，然後走咗淺眼山莊嗰度，結果搞咗大屠殺出嚟，令到成個學運低潮啊嘛。 你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咁爆呢個軍火庫嗰啲，係咪插裝教我落去㗎？喂，如果係當權者，我都會計呢條數㗎喎，係嘛 ？Anthony， 我係當權者嘛，我哋係嘛？揾人幫手爆咗個軍火庫佢，跟住派槍俾啲群眾。喂，總有人有激情㗎。 有噶，即系等于即系， 系嘛？唔系个个系鬼嚟噶，一派就得噶啦。 咪三年前雨伞嗰个咩？ 全部都好多砖头派上嚟。 唔系你讲 旺角骚乱都好多石头抌落嚟啦。你估开头嗰啲真系掘嗰啲咩？大佬， 仲有咩豪冲军火库啊？全国独立党呢啲咁样嘅传闻咧，唔见晒噶。而家突然之间系你睇翻转头又， 咪所以我覺得我睇埋嗰套華麗的假期嘅時候咧，我覺得作為即係反對派咧，係要警醒呢樣嘢。就喺個群眾運動裏面，嗱當然我哋而家係即係用人不疑，疑人不容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好似江州事件咁，佢要插裝嫁禍你，係完全唔困難。而當時群眾係憤怒嘅，因為點解我開頭和平抗爭，喂你又開槍，唔單止係催淚彈，開槍死咗人，喂咁我梗係反抗啦，同你報復啦。喂人嘅心態係咁，我都會啦。即係佢照低咗兩個，可能我都屌有槍你俾我都。唔識射都照射啊！大哥，見到差佬，見到軍隊嗰陣時候，喂，但係咁就出事。所以華麗的假期咧，我覺得係即係再補充翻逆權司機嘅時候咧，佢係做咗呢樣嘢嘅，就係話當陣時佢哋都有 struggle 過，我哋係咪應該繳械談判？但係全斗換梗係唔制啦， 難得有機會。 我梗係隨時有人喺入邊係堅持唔肯繳械嘅時候，咪談判破裂咯。一谈判破裂嘅时候，屌佢咪拥军队入去咯？你估美国佬背后冇撑佢咩？梗系有啦。第一调动军队嘅权力喺美国佬度，第二你嘅航空母舰去咗釜山，佢唔系帮群众，系支持一个独裁嘅政权，系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美国佬先转态啫。对于呢啲嘅独裁政权，法国不合乎成本效益啦，就我支持你，屌你如玉坠嘅，跟住你又俾人赤化嘅，喂！越南又系咁啦，嗰阵时候柬埔寨都系咁啦，越撑你越出事。 唔系最近期叙利亚其实都系咁样嘅。你 佢唔系话有啲人讲话美国佬民主价值，所以韩国仔咧，我哋僆仔嗰阵时候睇住佢哋个个喺度掟汽油弹嗰阵时候咧，佢哋反美系最激烈嘅。菲律宾又系咁，韩国又系咁。即使民主化之后咧，佢哋依然掟汽油弹嘅，同你死过嘅咁样。其实佢就系因为建基于呢啲咁嘅悲情嘛。屌我老豆都俾你喐 Q 咗咯，系咪？我啲同胞都俾你喐咗，屌咪以暴易暴咯。咪最后嘅结果，后屘点解销声匿迹咧？就系在于因为有一镬，我唔知有冇讲过。佢喺个实验室里边霸咗个实验室，差佬冲入去，你一掟汽油弹， 烧死个差佬， 烧死个差佬，咁你就好大镬噶啦。你 backfire 噶啦。嗱，以前。喺电光火石之间，你同差佬对抗，哇！杀人哋嘅武力好过你嘅时候，死嘅通常都系学生嘅啫。你八六年、八七年嗰一次嘅所谓嘅韩国嘅民主运动，令到全斗焕最后落台肯开放选举，个原因就系因为死咗学生嘛。死咗两个，一个就系即系酷刑之下俾差佬打死啊嘛，一个就掟汽油弹，唔系掟呢个催泪弹嘅时候掟中佢啊嘛。两个僆仔死咗嘛，咁你咪成为全国嘅示威咯，跟住下下都汽油弹咯，掟到系九十年代中后期嘅，即系由呢个卢武铉以为改朝换代都唔系啦，因为都系执政党全斗焕啲僆嚟嘅啫嘛，佢以前系跟住到金永三嘅年代都喺度掟紧汽油弹，因为就系对执政党嘅不满嘛。反而嗱，金大中一上台就冇事，卢武铉亦都冇乜影啦。朴槿惠、李明博咧就翻转头， 金大中连对呢一个北韩都好仁慈啦， 阳光政策嘛，佢输嗰次俾金永三啊，即系金永三五年任期八七八八八九九零九一，唔知九二年嗰次咧，都系扣呢个金大中帽子，就话佢共产党啊嘛，同朝鲜好 friend 啊嘛，佢系第一个即系过板门店噶嘛。你卢武铉出事咪就系咁嘅原因咯？话点解话佢贪污啊？其实佢好多钱系金大中又好，都系褪俾朝鲜嘛。佢话我有咩办法？我唔通用政府嘅名义俾资助朝鲜啊？咪搵啲大企业搞咯？屌！金大中就俾人喐呢样嘢啊！佢两个仔亦都唔生锈，就系即系上下其手啊嘛。即系借呢个机会还点都叫现代啊，叫呢、這个。嗰啲 Samsung 啊，大企业，喂，帮我俾钱，即系朝鲜啦咁样，咁咪出捻咗事咯。佢卢武铉嗰阵时候都系 more or less 都系咁上下嘅嘢嚟噶， 但系卢武铉相对个规模少好多啊嘛， 几百万美金咯。系 帮我讲翻开头啦。其实我话俾个欣慰嘅就系，其实我见到就系、是因为嗱，大陆系封杀咗呢套戏啦，而封杀咗之前咧。 其實喺即係大陸嘅一啲電影網咧，其實對呢套戲就評價係非常之高嘅。 係啊，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有啲啟示，即係有啲正面嘅啟示就係其實我覺得其實大陸人咧，其實都唔係話你唔係話洗到咁易洗到腦嘅，其實 洗唔到嘅， 都係。 其實呢套戲對大陸嚟講咧係刺中佢。 係啊， 因為呢一個係個天安門嘅另一個版本嚟嘅啫。 係啊， 你睇完就知㗎啦。你好似我咁睇嗰兩套，即係《逆權司機》搭呢個《華麗的假期》啊，一睇完就知道，完全係天安門事件嘅翻版嚟嘅、獨裁者點樣鎮壓民主運動嘅一個最嘅手段，同埋嘅手法，同埋成個部署。 呢個亦都你令我諗起啦，係嘛？即係最近其實有即係你話香港啊即係九月嘅時候係嘛？亦有啲即係叫做校園文革啦，係咪？即係阿周樹峰係咁指罵一啲大陸同學，又話支那又乜又成。咁呢個你今日又叫我關注呢一個咧，即係中大黎明啊嘛，係咪？咁黎明小姐其實嗱，其實佢講句 女版黎明 係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係好值得係去注意或者係即係去思考嘅，就係話其實大陸人都係人，係咪？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有獨立思考。其實人咧，即係你無論邊度嘅人都係一樣嘅。其實 唔係佢嘅意思係咁啊。女版黎明嘅講法就係咧，佢話你 over exaggerate 咗咧，即係大陸學生嗰班人咧，我哋都係 over exaggerate 咗。 或者其實 佢哋嘅統一性啊， 係啦。 同埋佢因為點解咧？有多時你哋鬧佢支那。同埋鬧即係中國人嘅時候咧，佢話你只係會令到咧，即係好似正如我哋嘅論點， 佢企咗你對立面咯。 佢就係令到你香港或者係內地更加多嘅民主運動嘅人士咧， 得到少啲同情咯， 冇辦法即係連結起嚟去對抗中共啊嘛。佢話另外一樣嘢，佢哋自己都有反省。佢話因為點解咧？喺佢哋個人嘅成長嘅歷程裏邊咧，佢就係冇個人嘅，只有國家。 係啊。 咁同我哋喺一個咁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嘅社會出身嘅香港仔咧，係完全好唔同。當你一鬧老共嘅時候，佢就攬埋自己上身㗎啦。 即係自己係自覺地係幫佢辯護啊嘛。 嗰陣時候佢接受呢個港台嗰個訪問嗰陣時候咧，佢話我心中係有個鬼。佢最初去呢一個嘅六四嘅時候咧，不斷喺度 remind 自己咧，我唔好信呢啲咁嘅嘢，呢啲咩外國干預咁樣。但係佢話佢越嚟越。去完之後睇得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史實嘅時候咧，係對自己嚟講一個當頭棒喝嚟。喂，以前我信嗰套嘢，原來係錯嘅。佢話就係中大啲同學嗰陣時仲大中華啦，帶佢六四燭光晚會嘛，佢先至有呢個反省啫嘛。跟住佢最近出嚟講嘅嘢，無論佢嗰陣時喺雨傘運動或者最近出嚟噏嘅嘢，喂，其實都係好正路嘅喎。呢個上海妹，係嘛？一來佢即係有幾分知識啦，二來廣東話咧。即係雖然嚟咗幾年，但係 佢好強調佢自己30歲未嫁，仲係左膠嚟，係咪呢樣嘢打動咗你？ 雖然講就咁講，但係問題你成個遊戲規則就 唔關我事。 唔係你成個遊戲規則就係講緊你而家政府就係將啲資源偏袒去嗰啲大陸嘅學生，咁令到香港嘅學生就牙癢癢咁，結果造成一個群眾鬥群眾啊嘛，就係香港嘅學生鬥大陸嘅學生。 你知唔知咧？我最近咧 find out 咗一個答案咧，點解佢揾咁多大陸學生入嚟？因為佢要將自己個學校咧嗰個 rankings 係提高， 我呢個好， 其中一個計分嘅方法嚟噶嘛，就係因為你有海外學生，原來大陸嚟嘅學生咧唔當係本地噶啦，唔當係即係本國噶啦，係當咗外邊噶啦。 但客觀上咪就係爭咗搶走咗本地學生嘅資源咯。咁亦都令到嗰個族群矛盾尖鋭咗啊嘛，呢個先個問題啊嘛。 所以嗰啲咁嘅大學嘅排名咧，都唔好盡信啊，大佬屌！ 其實 嗰啲 criteria 咧，原來因為咁樣咧，所以佢硬要做呢樣嘢出嚟嘅。 嗱，咁佢都有種講法嘅，佢會駁斥你嘅。屌，人哋史丹福啊，嗰啲長春藤大學都係咁樣做啫。 喂，大佬啊，史丹福同長春藤啊，過去咁多年嚟啊，出咗幾多個諾貝爾獎得主啊？喂，你香港大學有中文大學有科技大學，出幾個啊？大哥 嚇冇噶， 除咗高坤 啊， 係做過你校長啫， 係 唔係你學生嚟噶？大哥算唔算啊？高坤係係嘛？ 唔係你要勁嘅。 但係如果所以你話你睇呢啲咁嘅排名嘅時候，喂，香港大學嗰啲係唔差噶嘛？ 係啊， 係啊， 嗰啲唔知咩 US 唔知 news 啊嗰啲咁樣嘅 唔差 嘅， 已經爬過咗東京大學 嘅。咁你就係講法學院已經全亞洲第一啦。 喂，東京大學都好多個貝獎得主喎、啊，大哥。 係啊，川端康成咧，最簡單。 嗰啲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學術指標嚟㗎啦。喂，你點會淨係攞啲 criteria 啊？係因為你收到好多海外學生，因為所以咧你間學校咧係國際化，所以你嘅排名會高。但係一睇諾貝爾獎得主，屌香港幾間？我而家有幾間？而家前前後十間，加加埋埋都只係出咗個高坤。 所以你而家香港嘅大學嘅發展咧，咪就係俾呢啲咪你俾呢個 QS ranking 牽住鼻子走咯。好，呢個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 啊！呢個講下咩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